在司仪念过结婚誓词后，也到了交换戒指的环节了。雷蒙这才想起来，之前自己呀，只设计了求婚的对戒，而此时这对戒指啊，早就戴在了彼此的手上，那用来交换的结婚戒指啊，还真没准备。那总不能摘下来重新戴一次吧？啊，也不知道秦锦城准备没有。他微笑着看向秦锦城，秦锦城呢，冲他眨了眨眼睛，好似安抚，又似其他。雷猛呢，没太懂这眼神里面的含义。就见秦锦城从旁边的花童手里啊，接过一个精致的小盒子。盒子打开，里面居然是一枚男款钻戒。 你为什么只准备了一枚？ 雷猛瞪直了眼睛。秦锦城安抚地摸了摸他的手指，说道： 一枚就够了，你有几个手指可以戴？难不成想把食指戴满？ 你明明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。 雷蒙不相信秦锦城听不懂他的话。秦锦城笑看他一眼，说道： 这是专门为你设计的，世界上独一无二，由我亲手手工打造的，所以你戴就够了。至于我的戒指，不是早就戴在手上了？ 秦锦城扬了扬手上早就戴上的男款对戒，笑得一脸的鸡贼。雷蒙呵呵笑啊，那看似乖巧的伸出手，任由秦锦城把那钻戒戴到自己的中指上。哎，好吧，让秦锦城占便宜了。后来很多人好奇啊，那都问呢、啊，雷总为什么你手上有两枚戒指，而秦总手上只有一枚呀？雷猛呢，那都会咬牙切齿地告诉人家一句： 因为我是独一无二的。 好吧，婚礼现场不是亲人就是朋友，能来参加他们婚礼已经是抱着各种奇妙的心思了。雷少爷总不能在这个时候把秦总给提溜起来扔出去吧，所以他忍了。戒指戴好，礼成，互吻，送入洞房。什么什么跟什么呀？不过亲吻是有的。秦锦城呢，把戒指戴进雷蒙手上的同时，已经快速地伸出胳膊勾住男人的脖子，似乎是不想被雷蒙抢先了一般。他扣住他的后脑勺，用力地吻了下去。雷少爷被吻得有些眩晕了。照理说呀，俩人妖精打架那都好多回了，禁欲克制的秦总，午夜梦回化身为狼的秦总，时而温柔那时而狂野的秦总，哪一面的他那没见过呀？可是这个吻呢，却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次，既霸道又温柔，缱绻而执迷，想一次抽干他肺里所有的空气似的，不给他丝毫反抗和拒绝的机会，想拉着他一起沉沦一般。一个吻仿佛要用尽这辈子所有的力气，一个吻便是一生。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一个眼神便能到老，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。秦锦城呢，想用这个吻诠释他们的一生般。他对他的爱，无论是天长还是地久，全部融于这个吻中。雷猛的回应意识，直到结束，俩人的眼睛都红了。妈蛋的，在婚礼上的亲吻也吻出了生理反应了，这简直是要死命了！秦总，你丢不丢脸？你克着克着，一点懂不懂？几十上百号人看着呢，你顶一个小帐篷，你好看呢？彼此彼此吧，谁比谁好多少呢？俩人一句话都没有呢，转身直奔洞房了。就害怕转过身面对宾客的时候露了馅儿。好吧，宾客们是一头的懵逼啊。还好那司仪机智，就说了一句： 新人送入洞房，礼成。好了，各位宴席开始，等着新人换了衣服出来敬酒哈。 司仪说完赶紧下台，生怕别人多问一句，那一张老脸憋得通红通红的。 这二位怕莫不是闪婚吧？正是相逢一刻激情时在兴头上，所以一点即着啊。雷蒙呢被秦锦城反手给抡门板上了，扣着后脑勺又稳下来，肺里的那点空气啊都没补全，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掠夺。雷大少爷当然也不能示弱呀，直接扯了秦总身上那身皮就把人给扒干净了。 你疯了吧你，外面那么多人等着呢。 秦锦城松开雷猛的唇，去咬他的脖子，去扯他领口的衬衣。雷少爷呢用仅剩下的一丢丢的理智喊道， 疯了，遇到你看上你的那天就疯了。雷猛，老子真他妈爱你。 秦锦城一手扯开他的衬衣，露出雷猛漂亮精致的锁骨，另一手呢已经准确无误地抠开了雷猛的皮带扣。那猴急的都800年没见过雷猛似的啊，这里放男人还是女人这反正好像都不太合适。雷猛是轻嘶了一声，一把就推开秦锦城，窝着火说道， 你爱我就咬我呀，属狗的。 咬你都是轻的，我得把你拆吃入腹。 够了，赶紧换衣服，外面一堆人等着呢。你真想这场婚礼以后咱俩就不见人了？ 雷猛拉着秦锦城的手走到衣柜前开始翻找衣服。秦锦城拉开另一扇柜门说道， 穿这个休闲款，一会儿海岛的温度会变高。 礼服都是提前准备好的，一共5套，随他们自己喜欢看着换。雷猛呢则伸过手，还没有拿到衣服就被秦锦城顺势啊一掀，给掀翻在身后的大床上。 宝贝儿，再亲亲。 俩人现在这形象啊衣不蔽体的，又搂在一起干柴烈火的，那再亲不出事儿才怪呢。雷猛一个翻身把秦锦城给按到身下，沿着他的脖梗线呢一路啃到男人的小腹。在男人欲仙欲死等着他扑上来的时候，身上一重，一床被子兜头罩下，雷少爷冰冷的声音带着几分戾气传来， 别想骗我上当，我还等着晚上收账呢，快餐不吃。 等他掀开被子坐起身，男人已经拎着衣服去了外间了。秦锦城呢沈笑一声， 什么时候自控力变得这么强，真没意思。 他知道雷蒙等着从他身上找回场子这事儿已经是等了很久了，之前的小打小闹根本算不得什么，俩人呢有来有往也算公平，这小东西一直还给他憋着一个大呢。洞房花烛夜他也很期待。雷蒙上身 T 恤，这下身呢配一个挑极膝的休闲裤，整个人显得青春又活力。秦锦城啊是同款的装扮，除了身上的衣服颜色有所不同之外没有太大的区别，这看背影跟俩双胞胎似的。这形象一出现，这宾客席间又齐刷刷的倒抽了一口凉气，这他喵的哪里是来吃喜宴的呀，这简直是来自我否定来了啊！当然了，更多的是吃狗粮的。抬手抚个碎发，低头私语一句，隔空的对视，挡过去的酒那就偷偷的脸颊亲吻。哎呀妈呀，知道你们新婚那可要不要这么甜呢啊？那好歹给在场的单身狗们留条活路吧。不过这二位主角啊显然没能听到他们的心声，还是该怎么秀恩爱那依然怎么秀。这场婚礼啊来的都是秦锦城的亲人，雷猛这边除了公司代表也就沈浩等几位朋友，到这时雷少爷才发现他的朋友当真的是少之又少。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直接免去了闹的环节，秦锦城的朋友啊都跟他一个德行， 禁欲高冷又严肃，虽然只是表面上的，所以肯定不会在人家里啊做出什么灌酒之类的事儿。这可就便宜了雷蒙了。敬酒到韩素君的时候，雷蒙不知道该说点什么才好。他母亲早亡，那几年呢，都是这位阿姨给了他类似于母爱的关怀。虽然已经有好几年没见面了，但再见那居然要开口叫妈妈了。中间多少唏嘘感慨，只有雷蒙自己心里清楚。他悄悄地抹了一把眼角的泪，说： 先喝酒，啥也不说了。 仰头呢，一杯灌下之后，又倒了一杯。 妈，谢谢您把这么好的儿子给了我，谢谢。 声音是几度哽咽，难得雷少爷感情啊浓到这个份上。